有些轻巧。我们说这个读音的时候，该重的地方要重，该轻的地方轻。他的感觉就是整个是全篇是有点云淡风轻。 云淡风轻， 它是云淡风轻的感觉。所以呢，这云淡风轻非常可以，其实是可以的，但是呢，它不能阻碍你把那个什么呀，把该发到位的音要发到位。这很多地方像 th 音没有发到位，我们都听出来了，轻轻的用死都带过去了。并没有顶上颚。 对， 所以感觉这个音呢，完成度只到了70%就过去了。 对，就这意思，叫我们说元音要饱满，辅音到位，其实是指所有的发音依赖于震动，比如说 before what? Before Tai Lung. Yeah, we're not really supposed to talk about him. 那这每个句子你会发现它的震动的频率是不一样的。 是。 前面呢厚重，后面就轻而高，对吧？ 所以你真要加强这个句子和词语的准确性和准确度，一定要把它发饱满。这个很重要，否则老外有时候会听不懂。 另外呢，发音还有方向感。像 Tigress 说话的时候，向前的力量偏足一些。Well, if he's going to stay here, he should know. 他的声音向前，其实呢就是，别看他说话声音好像不是说很高亢，但其实是一种带有一种 aggressive 的力量啊，在告诉你，你好好听着，按我说的去做。他总有这个意思在里面，想支配别人。 Shirley, 这位 more than just a student, Shifu found him as a cub, and he raised him as his son. And when the boy showed talent in kung fu, Shifu trained him. He believed in him. He told him he was destined for greatness. It was never enough for Tai Lung. He wanted the dragon scroll. 这两位有点像，发现了吗？ 他好像吐字更好一点，但是呢，就是说我们说他读的过程中，我们能判断出你的语言基本功还是不错的，我觉得语言控制力也是不错的，就是缺少色彩啊，缺少色彩。He wasn't just a student 这句话 ，He wasn't just a student。其实我们说就这么简单的句子，为什么大家读的时候它会不一样呢？其实这里面就是首先是你的重音的处理的问题，比如说我是一个学生，对吗？ I am a student 可以这么说吗？都能这么说是没有问题的，但其实英语要真是这么讲，这个就不好听了，对吧？那他是学生怎么说呢？ He is a student 是吗？不是的，我们每个句子都是要有轻有重的。举例子，就用刚才说他是个学生，真正读的是这么读， He is a student 啊，那个 is 就要处理。所以你的句子当中你想一想，那么一句话七八个单词是不是都经过处理了呢？事实证明可能没有经过处理就直接说出来了。 也有那个原因不饱满的问题。Raise, found, 不一样，读出来的质感就不一样。 对，这不能突出你句子当中核心含义的这个特点。 本身就要读饱满，饱满的基础上你还要加强重音，这样它才听着能好听。 尤其是最后一句 He wanted the dragon scroll。 对呀，今天这个是句子的核心意思，他要的是那个东西。Dragon scroll。 接下来是 Dan Cho。 Before what? Before Tai Lung. Yeah, we're not really supposed to talk about him. Well, if he's going to stay here, he should know. Guys, I know about Tai Lung. He was a studentThe first ever to master the 1,000 scrolls of kung fu. And then he turned bad. And now he's in jail. He wasn't just a student. Shifu found him as a cub. And he raised him as his son. 你看，这位同学就属于在语音语调上，他是已经上道了。他是有感觉的。 对。 是吧？听上去，哎，大致的大概其实差不多的。 是，对， 语感好， 对， 也比较流畅。 对，就是有一点这个怎么说呢，它能区分出句子的情感背景，在读的时候能够有意的去控制，这个呢其实是靠的是你的听力和你口腔技术的共同配合才可以实现的。 是的 啊，那么我们还是要注意一点，给每句话加一个情感标签。比如说 Paul 说的 before what，它就是一种好奇的感觉。后面就是 before Tai Lung， 它是一个答案啊。而 Crane 呢，就是那种